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咁啊，上文提到咧，就喺1919年嘅7月25日咧，即系呢个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订嘅之后，要签呢个和约之后嘅27日咧，苏俄政府就由佢嘅代理外交委员加拉汉咧就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啊，签字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咁我对华宣言总体嘅内容咧就话向。即是说这个中国国民和北方南方政府北方和南方政府申明苏俄呢是愿意无条件放弃帝俄时代以侵略的手段从中国所获取的一切特权。那宣言里面提出的保证同埋要放弃的特权呢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就是廢除中俄之間的一切密約。咁呢個宣言咧就咁樣講嘅啊呢一 part 啊，佢話吳盧龍政府會續行宣言，將來俄國與日本與中國及與從前聯盟各國所訂結之一切秘密條約蓋行作廢，因此種條約實為俄王政府。及其聯盟各國力侵利友，壓服他方民族之機械啊，其中以中國民族為最，得其利益者，僅各資本家與地主及俄國高級軍官而已。咁呢個係第一項啊，係嘛？就係廢除。呢、这、一個中俄之間嘅一切密約，係嘛？第二項咧就係無條件歸還中東鐵路及其一切附屬權益。咁我宣言嘅內容就咁樣講嘅：盧龍政府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一切礦產、森林全部及他種產業由俄王政府。与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洛夫、柯尔恰克等贼徒，与从前俄国军官商人及资本家等侵占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杀伤。咁呢个就系中东铁路啦。呢、这个后来亦都系引起一个好大争议嘅歸無條件歸還中東鐵路同埋佢一切嘅附屬權益，係嘛？咁呢度亦就提到即係當時即係呢個蘇維埃政權啊，布爾什維克政府啊嘅對手敵人啦，一紮呢啲所謂奸賊啦，係咪？第三項咧就係放棄呢個庚子賠款啊。個宣言裏邊就咁講嘅，盧龍政府放棄中國。1900年因为义和团之乱而付欠之赔款，这个就叫做庚子赔款。第四个部分呢，在这个加拉汉宣言，即是第一次苏俄对华宣言呢，第四项的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废除租借地和领事裁判权。那么宣言内容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劳农政府、就是当时的就是蘇俄即俄國政權啦，呢、這個共產黨政權啦，廢棄所有各種特別權利及俄商在中國地面上佔有之一切租借措施，任何俄國官員及教士不准干涉中國事件， 如依等犯罪，即係嗰班人依等，即係佢哋啦犯罪，應照中國法律受地方審判，在中國地方上只能有中國人民之權力及司法，不能有他種權力及他種司法。咁呢個就第四項，咁呢個四項嘅即係所謂喺不平等條約底下，俄國喺中國嘅利益係嘛，咁啊全部都放棄。咁其中有幾項咧，就話嗱，呢啲權益咧同我哋呢個新政府無關嘅係嘛，即係舊政府啊，或者呢個新政府嘅敵人係嘛，喺中國即係掠奪嘅呢啲咁嘅土地係嘛，或者權益，咁我哋而家即係歸還曬俾中國政府啊，放棄呢啲權益係嘛？嗱呢個。即系宣言里边嘅呢四项咧，即系你就咁睇个内容咧，作为中国人咧，当时咧就冇可能唔欢迎嘅，系咪？亦都冇可能唔对苏俄呢一个新政府即系有好感嘅，系嘛？咁但系实际上事后证明喺事，即系话跟住落嚟个发展咧，喂，呢个只不过系一个美丽的谎言，系嘛？譬如。單就歸還即係被侵佔嘅土地呢一節嚟睇，佢係冇提到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呢一啲即係掠奪中國嘅土地，係咪啊？咁你呢啲係咪要歸還咧？咁啊，譬如中東路啊、中東鐵路庚子賠款或者領事裁判權，係咪啊？嗱，呢一啲權利其實好簡單嘅啫。你俄國革命一成功，係嘛？佢會出現一個咩現象咧？即係因為當時嗰個俄國革命一即係嗰個結果咧，其中一樣嘢就係有所謂白黨啊嘛，你明唔明啊？有所謂白黨啊，係咪？咁呢啲白黨咧就繼續嚇，即係去佔領呢啲咁嘅土地，或者繼續係喺呢啲問題上邊咧，即係堅持佢哋過去喺沙即係沙皇時代嗰個立場。另外咧，中國嘅北京政府，喂，亦都未必贊成，係嘛？唔係點解嗰個北京政府叫喪權辱國係嘛？嗱，你好簡單，你嗰個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喂，嗰陣時前朝所簽訂呢條約，你根本你呢一個新政府係冇可能繼承佢嘅，理論上係，因為你係一個即係。社會主義政黨係嘛？係一個布爾什維克政權，有喺度講即係呢個共產國際咁呢、這個理論上自然你就係等於要歸還俾中國噶啦，係咪？係嘛？所以當時嘅蘇俄咁，佢冇可能唔知道呢種情況噶，包括呢個格拉漢係咪？咁但係佢開呢啲咁嘅空頭支票咧，其實就係、是。其中有一樣嘢，特別係挑撥當時中國嘅北京政府同啲協約國嘅關係，特別係日本，係咪？亦都即係借刀殺人，假手中國就去驅逐反對蘇俄嘅嗰啲白黨嘅勢力，係咪？另外一方面亦都騙取中國政府嘅外交承認，係咪？希望你北京政府承認呢個蘇俄嘅新政府，係咪？同埋民間呢对苏俄革命，即系嗰个同情，所以喺呢个加拉罕宣言里边咧，有提到，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系主要嗰四项，我哋引述宣言里边嘅内容啦。其实个加拉罕宣言都好长嘅，其中有一啲咧就系、是对日本啦，佢亦都有啲咁嘅说明嘅，又喺度挑拨嘅，系嘛？咁就因为呢、這个中國當時係北京政府，亦都係協約國之一啦嘛，係嘛？咁佢就喺加拉罕宣言裏邊咧，就指責啊，即係日本同協約諸國不待東三省鐵路之歸還中國人民，就群起而霸佔為己有啊！即係咁樣講，呢、這個就將呢、這個即係責任就推去啊呢、這個日本同協約諸國啊。即系唔等呢个东三省铁路归还中国人民，咁就已经喺度霸占啦，系嘛？咁嘅意思就话、是、嗱，我唔俾你啊，我都未正式俾翻你，咁佢就已经系霸占呢啲咁嘅土地，系嘛？咁所以咧，佢哋当时都提出要求，呢个北京政府咧 將帝俄政府的官員和呢啲白黨咧驅逐出境，係嘛？嗱，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呢、這個宣言發表即係之後將近一個月裏邊咧，睇唔到有蘇俄嘅報紙去透露任何嘅消息，係直至到八月二十日俄共中央第998號公布有提到呢一項宣言，咁然後呢一個八月二十號俄共中央呢一個公布有提到呢個宣言之後咧，共產黨嘅機關報消息報咪先至喺八月二十六日咧去公布呢個加拉罕宣言，係嘛？咁當然啦，即係而家時候睇翻，同埋跟住落嚟嗰個發展，基本上加拉罕宣言即係嗰個四項嘅承諾咧，絕大部分咧係冇兑現嘅嚇。嗱，呢個係第一次對華宣言，咁啊。咁當時嘅北京政府嘅態度係咩咧？對於呢個宣言啊，當時嘅北京政府啊，就係、是、一則就懷疑蘇俄政府嘅誠意，一則咧就受到協約國嘅嗰個限制，係嘛？所以佢反應係非常之冷淡嘅，係嘛？咁啊，到咗四月29號咧，國務院啊，當時嘅北京政府嘅國務院就通電各省，對主張接受蘇俄宣言並且予以佢建交談判嘅上海各界聯合會等團體咧就查禁，調翻轉做啲咁嘅嘢係咪？佢係懷疑蘇俄政府嘅呢一個誠意嘅，咁亦都受到當時嗰個協約國嘅限制啦，所以反應好冷淡。但係反應冷淡之餘咧，通電各省係咪？對於喺國內主張接受蘇俄呢個宣言，同埋同佢談判建交嘅上海嘅全國各界聯合會呢啲咁嘅團體咧，將佢查禁，仲要去封殺呢啲即係接受蘇俄宣言嘅呢啲咁嘅團體，係嘛？咁呢個就代表你話可以代表北京政府當時都好英明啦，係咪？如果按事後嘅事態發展，即係蘇俄呢個咁嘅諾言咧，係信唔過嘅。休息一陣。